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下午两点，室外温度已经达到36度，安定镇市政中心的280名工作人员头顶炎炎烈日，脚踩滚滚热浪，挥汗如雨的工作着。他们有的负责公路养护，有的负责垃圾清扫，还有人负责垃圾清运。这些环卫工人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特点，被烈日暴晒和汗水浸泡过的脸。 日前，观音寺街道办事处河长尚建刚结束晨跑以后，站在鸟语花香的凤河岸边，掏出手机拍照，并且即兴写了一首小诗，更新了自己的朋友圈。晨跑风柔看凤河，静息拥翠长清河，岸边云翠酌情处，海魄随心送碧波。 7月13号，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接到举报，说南苑机场南侧黄奕路有倾倒渣土的现象。执法队员立即赶往现场，看到有一运输车辆侧翻在沟内，并发现排水沟内存在大量渣土。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消息，近日天气持续高温，安定镇各职能部门认真履行职责，电力抢修队水务工人环卫职工成了最忙碌的人。早上6点，在不少人还在梦乡的时候，市政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开始一天的辛勤工作了。下午2点，室外温度已经高达36度，安定镇市政中心的280名工作人员头顶炎炎烈日，脚踩滚滚热浪，挥汗如雨地工作着。他们有的负责公路养护，有的负责垃圾清扫，还有人负责垃圾清运。这些环卫工人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特点，被烈日暴晒和汗水浸泡过的脸。他们在烈日下为大家创造着整洁舒心的镇域环境。住在驴房村的群众对电管站的服务十分满意，他们告诉记者，现在突然停电，再也不用着急了，打个电话，镇电管站就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炎炎夏日是供电故障高发期，安定镇电管站站长张华说，为应对夏日高温供电故障高发，我们电管站加强了对电力设施的维护，防止因为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施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停电等事故。我们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出现故障立即解决。像刚才驴房村的报修电话，我们接到后2分钟就到达现场，10分钟排除故障，一般的故障都能在半小时内解决。 针对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安定镇安全生产检查队持续开展专项安全检查，重点检查场所包括易燃易爆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在建施工工地等等，要求企业加强夏季安全生产管理，采取有效的夏季防暑措施，并强化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佩戴，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安定镇卫生院的小薛一边清理着防暑药品一边说， 我们院入夏以来就配齐配足了各种防暑药品，合理调配医务人员，加强医务人员技术培训，确保群众出现中暑事件后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在高温中，在暴晒下，水务站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停止工作的步伐。水深时迎战暴雨，火热时对抗高温，他们用铁锹、漏瓢等疏通工具保障了下水管道的畅通，用自己的汗水换来了千家万户的平安。 本台消息，日前观音寺街道办事处合长尚建刚结束晨跑以后，站在鸟语花香的凤河岸边，掏出手机拍照，并且即兴写了一首小诗，更新了自己的朋友圈。晨跑风柔看凤河，静溪拥翠涨清河，岸边云翠酌晴处，海魄随心送碧波。照片里的河流碧波荡漾，两岸绿树成荫，这就是尚建刚诗里提到的凤河。凤河有两条，一条发源于凉水河，在大兴区的这一段被称为新凤河，另一条发源于大兴区的老凤河，因为古代曾有皇帝的妃子在这里垂钓，所以取了凤河这个名字。 新老凤河在观音寺街道辖区内分别长 4.9 公里和 4.7 公里，由于历史原因污染比较严重，被附近居民戏称为龙须沟。河水治理、两岸环境整治一直是凤河管理和群众关注的重点。为了还群众一方绿水，观音寺街道办事处启动了河长制，尚建刚成为新老凤河在观音寺街道辖区段的河长。尚建刚指着老凤河河边的河长信息公示牌告诉记者，我的名字和联系方式都写在上面，就是为了让百姓发现问题能及时反映上来，我们第一时间处理。新居里社区居民于二雄告诉记者自己拨打河长电话的经历。有一天，我跟骑友在岸边的步行道旁下棋，看到有人往河堤上倒装修垃圾，就试着打了河长电话，没想到很快就来人了，倒垃圾的人被抓了现行。多亏有河长电话，要不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不知道向哪儿举报。 不仅如此，观音寺街道在实施河长制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三级联动机制，机关干部、社区干部、第三方社会组织和居民互相监督、互相协作，进行河道重点区域的巡查。尚建刚告诉记者，我们尝试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两家社会组织共同治理凤河，通过日巡、月评、季考，对不合格的组织实行淘汰，不仅节约了政府的养护费用，还大大提高了治理效率。今年以来，共查处违章违规行为21起，损坏河道公共设施3起，制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乱挖乱开6起。河中蛙鸣婉转，岸上鸟啼悠扬，给凤河两岸增添了浪漫的气息。如今新老凤河成了附近群众游玩健身的好去处。在凤河岸边住了近30年的王淑霞感触颇深，她说，以前这儿的河水臭气腥气冲天，现在闻不见异味了。每天早晨买完菜，我都是沿着河边步道走回来。现在正是荷花盛开的时候，粉的、白的、黄的荷花争相绽放，漂亮极了。 社区居民李立森告诉记者，现在的凤河水变清了，空气也好了，我和老伴儿经常来河边遛弯，经常能在河里发现一群一群的小红鲤鱼，有时还能看见小乌龟。一壶老酒是一名摄影发烧友，他最近在凤河边拍照时惊喜地发现镜头中不认识的鸟越来越多，网友们告诉他，照片中有翠鸟、灰吉林、朱颈斑鸠。看到居民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河长尚建刚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干劲儿。 本台消息，7月13号，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接到举报，说南苑机场南侧黄叶路有倾倒渣土的现象。执法队员立即赶往现场，看到有一运输车辆侧翻在沟内，并发现排水沟内存在大量渣土。确认司机没有受伤以后，执法人员对司机涉嫌倾倒建筑垃圾进行检查。 司机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自己倒车开进了沟里，但是当执法队员继续询问车辆的准运证件和行驶路线时，司机实在无法回答，只得承认自己违规清运渣土的事实。 执法人员联系铲车对涉嫌违法的运输车辆进行救援，并将涉嫌违法车辆暂扣，执法人员则令司机将渣土清理完毕后接受进一步调查。据了解，司机将面临500到3000元处罚。这种有现场的倾倒建筑垃圾并不多见，因为偷盗大概1-2分钟就完事儿，从接到举报到处理举报现场，基本车早就跑了。执法中多数查扣的都是运输中的车辆。据了解，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今年以来已经查扣近100辆不符合要求的车辆。 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维修过天安门城楼的大兴工匠吴书瑞。 到故宫去玩吧，故意的，有时候说，哎，你到那乾隆花园去看看，然后就，哎，你看那是我画的。 每次带朋友或者亲人去故宫参观，吴书瑞都会指着一处宫殿告诉他们自己曾经参与过这里的维修工程，让这座已经破败的皇家建筑恢复了最初金碧辉煌的外观。中国古代建筑的上方有许多复杂漂亮的图案，像龙凤、花草、动物等等，都是工匠用毛笔画、用沥粉砌图、用金箔贴完成的，它们具有文明古国的独特气质和文化符号。吴书瑞今年59岁，是一位古建筑彩画工匠，职业生涯已经接近40年了。他出身传统工艺世家，爷爷是清代宫廷中的象牙雕刻师。吴书瑞从技校毕业以后，就进入国企从事古建筑彩画工作。这个行业需要工匠掌握很多历史和建筑方面的知识。 建筑彩画这历史非常悠久，在那个新石器晚期就开始，人们懂得美，他就开始在房子上面写写刻刻。就从唐代开始，唐朝的彩画什么样你得知道，它有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它有清宫则例，它里边的规定，元明清这些建筑的特色特点，用的什么原材料，这些你都得知道，你就得把这些历史的知识都集中在一起，你才能干好这个事儿。 1984年是建国35周年，吴书瑞和同事接到了维修天安门城楼的任务，这项工作很光荣，同时也具备了艰辛和危险的特点。 你干那个彩画，好像是画画那个感觉，其实也特脏特累。比如天花板嘛，你还得清理，天气又热啊，一清理弄得浑身，哎呦，那个老师傅说就跟那个小鬼似的，那颜色也有，满身的都是泥呀、啊、土啊，一出汗不是就活成泥了吗？有的就脱光膀子，那时候都年轻，都是小伙子，有危险，因为他那个架木比较高，有10多层楼高，那个瓦面那个温度呢是70多度。最高气温反正是43-44度吧那样，因为这个也当时登报了。 吴书瑞还曾经进入故宫里面修理文物。 那个乾隆花园，就是以前都没开放过。我们到那里边就觉得又神秘，但是又害怕似的，就是因为特荒凉，没人去。当时进去的时候也是，虽然皇宫嘛年久失修了，一看也觉得破破烂烂的。觉得皇宫，哎呦，这样也挺可惜的哈。我们要是干那个呢，意义就在这儿了嘛。就觉得那个身上的担子还有那个工作吧，又挺伟大的。然后从破到整好了，然后再进行彩画，画上去以后金碧辉煌的，让人看着，哎呦，心情特别愉悦，就觉得也是挺骄傲的吧。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国家有关部门要在人民大会堂里面装饰香港厅， 吴书瑞再一次参与了这项重要工程。 做了采访呢，也挺荣幸的。我们是设计的具体的图样，参照敦煌壁画，做了一个那个顶部的一个大的藻井。那时候挺紧的，又加班加点，然后用精益的技术吧，把那个香港厅完成的既顺利吧，又达到那个装饰效果，然后领导都挺满意的。 2006年，大兴区的北京安海之翼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聘请吴书瑞担任顾问。最近几年，在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扶持下，企业成立了吴书瑞古建彩画工首席技师工作室，他开始带徒弟传承这门工艺。徒弟们也在实践中深刻地领会到了古建筑彩画的内涵。 这个工程它是清代的光绪年间的，它是由那个左宗棠亲自督办，在那个甘肃成立那个考试的举院嘛，在西北地区算是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按照原规制、原工艺，这样呢，对于教这个学生来讲嘛，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也参加了勘察设计工作，就是说从头到尾让这些学生接触这个古建维修，就是说从根上这彩画怎么来的，勘察这个图样，他去把这个清理出来，让他揣摩这个图样是怎么样的。 吴书瑞的古建彩画工首席技师工作室成立以后，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对传统工艺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改良。 以前这立粉器做的不过关，它那立粉器比较粗，立那花纹呢不清晰。现在呢，我带着这个就是学生特别聪明，他就做了一种新式的这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呢，立粉这种效果明显的提高了。 在吴书瑞的工作室里，到处摆满了色彩艳丽、装饰精美的葫芦。吴书瑞把古建筑上面的彩画工艺应用到了葫芦身上，这种别出心裁的创新让每一位观众都感到惊叹。贴金彩绘葫芦成为吴书瑞的专利产品。几十年来，吴书瑞也曾经因为古建彩画这个行当收入不高、条件艰苦感到迷茫，但是热爱和责任成为支撑他前行的动力，他的坚守也让传统文化焕发了生命力。 古建彩绘这个行当，它外边条件比较艰苦，室外作业又风吹日晒的，冬天又冷，干起这活来呢就特别有一种力量的支持着你，就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你想这是历史文化，要是让它传承下去不能丢，你就在默默地干。 本台记者靳时猛报道，近日北京大兴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举行了以“当玫瑰遇上灯光，当美食遇上美酒”为主题的梦幻灯光美食节。活动开始没几天，就吸引到了不少的群众前来游玩。 您是从什么地方来呀？ 我们这家就是这附近村的。 第一次来， 挺好的呀，这等等的，而且还有小吃，已经买了好几样了。 今天和谁一块来的呀？ 今天和我妈、还有我爸、还有我姥姥。 你来这儿，你觉得哪个地方最吸引你？ 那野马戏的呢，我看到了有老虎还有狮子，我觉得这特别好玩。 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的招商部经理杨可欣向记者介绍， 办这个梦幻灯光节的活动呢，这个目的呢主要也是为了凸显这个观赏性、娱乐性、新颖的亮点，全面冲击市民的好奇心、极度挑战的想象力。本次灯光展的时间呢是7月7号到9月7号，为期两个月的时间，分为1期和2期两个阶段。项目呢有特色美食、热气球，包括马戏表演、许愿树、帐篷露营，还有小朋友们喜欢的娱乐设备。主要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动漫盛装的游行，每天呢在园区开园的时候会有一个巡游，大概呢是 分主题，有10到20人。园区呢，这边还有风情酒吧、歌舞的演出、啤酒花园。晚上是5点开始，晚上到11点。 本台消息，西红门镇九龙家园东区已经入驻十几年了，但是供水一直依靠周边社区的自备井，吃水用水问题一直是业主们的烦心事儿。对此，大兴区节水办公室表示，目前小区接通市政水已在自备水井置换计划内，外网管道相关施工也已经动工开始兴建，需要大量购买桶装水，这可能是居民遇到停水才会做的事儿。但是对于西红门镇九龙家园东区的居民来说，这却成了常态。居住在此的张女士告诉记者，从2003年入驻小区到现在，由于一直没有接通市政用水，小区水质一直非常差，水根本没法饮用，也就能够用于清洁。 日前，记者来到小区，用玻璃瓶接满水后，发现刚开始时瓶内液体呈现出浅灰色，放置一段时间以后，虽然液体恢复透明状态，但是可以看到落在瓶底上有一层白碱。一位居民告诉记者，最开始入住小区时没有留意水质问题，2个月之后身体也出现了问题。提起小区业主的吃水用水难题，负责管理小区的物业公司王经理也一肚子苦水。王经理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九龙家园东区的用水都依赖于隔壁小区的自备井，不止我们小区，周围3、4个老小区的水都来自于这个井，业主们的水费也是由物业收齐后交给供水小区物业。后来听居委会工作人员说，政府已经有计划为我们接通市政水，但是一直没信儿。王经理说，其实自打物业接管小区后不久，就一直主动联系自来水集团，希望可以接通市政用水。去年年底，我们向自来水集团提交了所需材料，接管小区这1-2年间，自来水公司的人也来查看过管道，后来就再没有联系过物业，这事儿就像是石沉大海了。 随后，记者从大兴区市政市容委了解到，九龙家园东区已经在政府自备井置换计划范围内，而进行自备井置换也就意味着小区将连通市政水。随后，记者也从大兴区人民政府节水办公室证实了这一消息。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九龙家园东区已经满足连续市政供水的条件，为连接市政水，小区红线外管道工程也在今年动工。不过，由于没有连通市政用水，并不只是这一个小区，也不只是只有大兴区的部分小区，而是全市工程，所以目前还无法确定具体的通水时间。 本台记者报道。 大兴政协， 大兴政协， 这里是纪念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 近日，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在大兴影剧院隆重举行，北京市政协领导、新区7套班子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出席这一盛会。大兴区政协主席吴问平为大会致辞。 今天我们在这里齐聚一堂，隆重纪念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1957年7月，大兴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顺利召开，开启了政协事业的历史征程。新区13-5规划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3个3战略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新常态、新形势、新任务对大兴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我们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的全过程，不断健全协商机制，扩展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我们要努力在协商求同、监督求效、议政求实、调研求深、提 案求真，反映涉嫌民意，求准善下功夫，切实发挥团委会的引导作用、党派团体的参政作用、专委会的基础作用、委员的主体作用和机关的服务作用，使政协工作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真正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努力化大同心圆，凝聚强大向心力。各位委员同志们，六十年同舟共济，六十年风华秋实，放眼未来，脚踏实地，不忘初心，携手前行，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政协的大力指导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全区各族各界群众，在推动转型发展中凝聚正能量，在扎实履职中谋求新作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努力开创大新政协工作新局面，为建设宜居宜业和谐新区而共同奋斗。谢谢大家。 据了解，不忘初心，携手前行专场演出是这次系列主题活动之一。本次纪念大会分为五个篇章，分别是希望之光、光辉岁月、携手筑梦、继续前行、不忘初心。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对历届政协为大兴区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大兴区委向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回顾大兴这60年，由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发展成为首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新区，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奋勇前进。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首都北京向着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阔步前进，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功，振兴功能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形成有效的超大城市治理体系，给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历史性的光荣任务，创造了历史性的政党机遇。新的形势下，这些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有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区委将一如既往的在思想上重视、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政协工作，把政协政治协商作为重要环节纳入决策程序，主动接受政协领导监督，推进政协参政议政更加深入务实开展，加强政协领导班子建设，积极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努力营造全区关心正式支持政协工作的良好氛围，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国北京市委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谱写大兴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为高水平建设一体化、高端化、国际化的宜居宜业和谐新区，为实现2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不懈奋斗。谢谢大家。 截止目前，大兴政协微信公众号已开通并使用，辉煌60年政协统战知识竞赛成功举办，纪念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书画摄影暨委员成果展于7月3号正式揭幕，到7月14号结束。我心中的政协征文活动正在进行之中，预计10月初全部结束。 北京市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大兴区开发区，举报电话89293926，举报信箱5712信箱，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早8点到晚20点。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雷、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